在一瞬间消失不见。红色的，红色的花瓣，红色的，红色的春天，散发着，弥漫着红色的晕眩，让你逃不出我的谣言。死去的，死去的流年，生命的，生命的恩典，夜色中发光的红色的花瓣，无论多遥远都能看见。火山的深山，清澈的蓝天，五彩的光斑，古老的遗憾，雄伟的宫殿，卑微的花园，透明的花瓣，温柔的絮瓣，带刺的孤单，传递着红色的玫瑰的梦幻。 唱着花儿嫁过来，云溪不美丽的 生活。我淋一阵阵的摇过天上，哈了一条条的弯起云朵，可以天涯看着琵琶舞过来，祝福明天多彩的收获。谁说你苍凉了，谁说你寂寞，你的每一寸土地都是温情的花色。谁说你遥远，谁说你沉默，你的每一首旧歌都是芬芳的传说。 家

让你夜晚有不安的梦境，是谁在你的脸上写满忧郁，是谁让你有擦不干的泪容，太阳问你是否已经苏醒，月亮愿意陪伴你寂寞的旅程，星星唱着歌安慰你的伤痛，母亲欣赏你孩子般的忠诚，往事远离你轻轻的叮咛，冰雪无踪，岁月有情，可听到春天的脚步声声，四季不会轮回它的颜色，看林木悄悄更新它的枯荣， 起，疼我爱我和我亲，一生操持这个家，一心都为儿女们，盼我常在眼望穿，随心，我长大啊，他变老，老来要送我离家门。最敬天下父母亲，最美天下父母心。

清澈的河流源远流长。 就这样爱着你， c'è una stanza quando manca il sole. Se non ci sei tu con me, come su le finestre mostra tutti il mio cuore che hai acceso. Chiudi dentro me la luce che hai incontrato per strada. Se lontana sogno l'orizzonte manca le parole, e io sì lo so che sei con me, con me. Tu mia luna, tu sei qui con me. Mio sole, tu sei qui con me, con me, con me, con me. Time to say goodbye. Time to say goodbye， 我将与你同行，这是由谭晶和戴玉强所演唱的。听众朋友，这一次的经典走四方为大家带来的是中国民通唱法的优秀代表军旅歌手谭晶的一组经典作品。再次谢谢您的收听，编辑葛剑锋，主持人麒麟，和您期待下次再见吧。 不变、啊、地点不变收听方式也不会改变，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锁住时光，留住记忆，继续经典，继续收听。 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安全驾驶智能提醒已启动，目前注意力100%，安全指数100%。 亲爱的，我正开着车呢。 视线不稳定，注意力50%，安全指数50%。视线已离开路面，注意力零，安全指数零，危险，危险！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开车时请勿使用手机。 讲文明，树新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